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首先我们来听这首船歌，这首经典老歌是电影《衣锦还乡八两金》当中的主题歌，由罗大佑作词谱曲，齐豫演唱。 姐儿头上戴着杜鹃花呀，迎着风儿水浪逐彩霞，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呀，水乡温柔何处是我家，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呀，随着歌儿划向梦里的他，嘴儿轻轻唱呀不说话呀，水乡温柔像那梦里的花。

吞下寂寞的恋人啊，学着辛苦的去了解，却是遗憾少见，有谁如愿，真是让人不甘心。 无心快语，它翻唱自一首上世纪八十年代非常流行的英文歌曲。下面我们听到的是蔡国权演唱的粤语改编版本。 风是你的影，旋转于空间，使我困倦。全是你的影，全是你声线。又似是你面貌在心底里盘旋，你的影全是你声线，又似是你面貌在心底里盘旋。似没意义，只作天变迁。

听到的是一首谢霆锋演唱的《启示录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青年雀歌，我是于云。这时段我们还将欣赏到信乐团的《假如》，蜜雪薇琪《谢谢你》，张宇《小小的太阳》，梁静茹的《暖暖》，和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彭佳慧演唱的《别问我爱谁》。 承受多少的误解，熬过飘雪的冬天，一句话能撕裂多深的牵连，变得比陌生人还遥远。最初的爱越像火焰，最后越会被风熄灭。有时候真话太尖锐，有人只好说着谎言。看过几次爱凋谢，再甘心在孤独里冬眠。最初的爱越像火焰，最后也会被风熄灭。有时候真话太尖锐，有人 细选你的金曲王牌，千千曲歌。 遇见你是美丽的意外，过去的情感过得很精彩。 面对你，我发现了未来，爱让我勇敢，不管多艰难。 快乐的起点，悲伤的终点，总是在需要你的时候陪我度过考验。 感动的画面在身边围绕着甜蜜幸福的圈圈。谢谢你对我的爱是最美的语言，我的心愿相信你的听见，就算爱必须离开，面对陌生空间，你的体贴值得每天怀念。谢谢你对我等待是最好的再见，我的眼泪相信 誓言，没有保存期限。要怎么爱不会有遗憾？梦走得太快，舍不得心乱。你的笑让心情很灿烂，心里还存在留下的温暖。 快乐的起点，悲伤的终点，总是在需要你的时候陪我度过考验。不断的重现感动的画面，在身边围绕着甜蜜幸福的圈圈。谢谢你对我的爱，是最美的语言，我的心愿体贴值得每天怀念。谢谢你对我的爱，是最好的再见，我的眼泪相信你能体会。就算爱必须分开，留在两个世界，你的誓言没有保存期限。 过了这些年，距离再远，你一直关心我，帮着我，照顾着我。 谢谢你对我的爱，是最美的语言，我的心愿相信你都听见。就算爱必须离开，面对陌生空间，你的体贴值得每天怀念。谢谢你对我的爱，是最好的再见，我的眼泪相信你能体会。就算爱必须分开，你的誓言没有保存期限。 谢谢你对我的爱， 谢谢你 心愿，你都听见， 值得 每天怀念。 谢谢你对我的爱，是最好的再见，我的眼泪相信你能体会。就算爱必须分开，留在两个世界，你的誓言 的经典老歌《小小的太阳》。这首歌1998年推出，由张宇谱曲，他的妻子十一郎填词。 我在大雨刚停的夜晚，一个人游荡，经过一个又一个橱窗，只想等天亮。面对就要失去的爱情，有一点释怀，有一点彷徨。最怕的其实是孤单。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，有一种温暖，总是让我将要冰冷的心有地方取暖。我是多么习惯的想你，要一点友善和许多依赖，修补我脆弱的情感。笑如花，总是看我沉醉和绝望，我却迟迟都没发现真爱原来在身旁。你应该被呵护，被珍惜，被认真，被深爱，被捧在手掌心上，像一艘从来都不曾靠岸的船，终于有了浪漫。你应该更自私，更坦

今天阙歌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明早我们即将欣赏到以下经典歌曲，邝美云《伤心的我》， 伤心的我爱你如何， 李翊君《沙漠寂寞》， 沙漠寂寞中谁来爱我， 毛阿敏《相思》， 最不屑一顾是相思， 付笛声《人静》《知心爱人》， 我的梦不再徘徊， 周传雄《记事本》， 孤单累的日记本你夜夜执着， 梁静茹《爱你不是两三天》， 爱你不是两三天， 陈明真《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》， 我用自己 齐秦大约在冬季，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， 孙悦幸福快车， 沙啦啦啦啦沙啦啦，抬起你的头， 张信哲爱如潮水， 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， 徐美静城里的月光，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， 齐豫橄榄树， 不要问我从 的精彩好歌， 问我从哪里来， 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五点到七点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耳边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和黄韵玲共同带来的《听是谁在唱歌》，也把这冬天的歌曲作为今年千千阙歌节目的结束曲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稍后是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，我们明早再会。 好像呼吸一样那么自然，不需要换算，所以我们相遇在这季节绝不是偶然，仿佛候鸟一样飞过大地穿越海洋，原来所有情节仔细回想都是种呼唤，感动过的故事，看过的书，经过的地方，遇见的梦想念的远方，流过的泪光，听是谁在唱歌，还是你心里的盼望，听是谁在唱歌，在唱我歌，